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隐私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 半夜，郑川被奇怪的声音惊醒，推开门，他看见一个女人坐在他的书桌前，有着一张骇人的脸。第二天，他又收到了林小月的邮件。 郑川是在无比震惊中读完这封邮件的。青春年代，林小月用过的梳子和镜子来到了他的身边，而昨天晚上竟然又被林小月取走了。郑川努力地回忆起林小月在河湾里游泳的事儿。那是下乡后的第二年的夏天，他看见小圆镜背后的照片的时候，真的想要，可就是没能开口。现在，是啊，现在林小月把这件东西送给了他。可是，当林小月发现他与他的秘书高伟住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又取走了这件礼物。 护士谭小颖突然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 他看见郑川看完邮件之后，眼光呆滞地望着天花板。他不知道他出什么事儿了。啊，哈，没什么。郑川说：“是林小月又发邮件来了。” 谭小颖凑到电脑前面来看邮件，郑川没有阻拦。谭小颖头发上的幽香，使郑川恍惚地闻到了当年的河湾里的气味。 谭小颖读完了邮件之后，望着郑川说：“ 我知道了林小月为什么老回忆早年的事儿了。你那个时候啊，真的很可爱的。” 是吗？郑川突然有些不好意思，当着一个女孩，这种感觉很多年没有过了。他说：“可是人死之后真的有灵魂吗？有吗？”他发信给我，在医院的时候送花给我，昨天晚上 郑川差点说出昨天晚上的事，但是他立即止住了。他不愿意说出昨天晚上他住在什么地方。谭小颖追问说：“昨天晚上怎么了？”“ 啊，昨天晚上他出现在我的梦中。”郑川支吾着。谭小颖非常理解地点了点头。郑川说：“小颖啊，你在医院工作，见过不少的人死，你后来遇见过这些人的灵魂了吗？” 他 谭小颖摇了摇头。这个时候，郑川突然记起了一连串的怪事，他说：“那么，我住在医院的时候，有一天半夜，我发现隔壁的病房睡着一个女人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隔壁没有住病人。”谭小英肯定地说：“也许啊，是你知道林小月死前住过那间病房，因而产生了幻觉。这在精神现象中是可能的。我那次都受到了你的感染，进那间空病房的时候听见有人说话，可是后来我分析，那可能是走廊上有人说话，那声音传过来的。”哦，你当时都听见什么了？ 我刚推门，就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说：“你来了。”当然，那肯定是走廊上传过来的声音，因为我进去之后，那病房里并没有人。 如果他真的在我们的身边呢？郑川望了望谭小颖，又望了望房门，说：“我觉得他走到这里来，也是可能的。”中午过后是病区最安静的时候，走廊上空空荡荡的，各个病房的病人都在睡午觉。谭小颖在护士值班室里看杂志，这本叫《云》的女性杂志，谭小颖每期必看，里面的爱情故事、抒情散文和心灵倾诉都是谭小颖爱看的栏目。这本杂志的风格有点 romantic， 与当今这个务实的世界格格不入，而谭小颖喜欢的正是这种如梦如幻的东西，尤其是去年认识了这家杂志社的女编辑林小月之后，她对这个刊物就更喜欢了。谭小颖还记得林小月来住院的情景，那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优雅女人，穿着米色的风衣，里边是条纹布的尖领衬衣和棕色的裙子，她的面容还能看出年轻时候的漂亮，她的眼神温柔，那里边蕴藏着包容和理解。林小月住院期间，护士谭小颖很快就成了她的朋友。当时谭小颖已经交了男友了，那就是陆地。在别人的眼里，他们已经是一对恋人了，然而谭小颖却始终找不到真爱的感觉。她的男朋友带着她逛大街，和她的哥们儿一起吃饭喝酒，听着他们在酒桌上讲着黄色的笑话。谭小颖感到沮丧，她觉得跟男朋友在一起不该是这个样子。他在苦恼中将这一切对林小月讲了，林小月对他分析说，他和陆地在一起完全是因为他的孤独，一个远离家乡独自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女孩，遇到了一个一起长大的同乡男友，一种天然的相知感和安全感使他和他一下接近了，但这绝不是爱情。另外，谭小颖和她的男朋友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生活品味的追求也大不相同，因此缺乏发展爱情的基础。她记得那次谈心是在一个温暖的黄昏，林小月躺在病床上望着她说：“你这个小护士还不到20岁，别着急。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能着急的事，它在什么时候来，那是神的安排。”也就是在这次谈心中， 谭小颖知道了林小月早已经离了婚，是个单身女子，有一个儿子已经大学毕业，在南方工作。她说爱情是一点都不能勉强的事。一年多后的这个中午，谭小颖回忆起林小月的时候，感到了温暖和痛苦。林小月是个温暖和智慧的女人，疾病夺走她的生命，真是残酷了点儿。而谭小颖现在认识了郑川，这个林小月早年的男友。啊，命运的安排真是奇特，谁能想到这个郑川会在一年多之后住到了林小月隔壁的病房来呢？护士谭小颖合上了杂志，墙上的挂钟指着下午两点，她该去病房看看了。护士小飞还趴在桌子上睡，这是个贪睡的女孩，她没有惊动她，她独自走出了值班室。郑川回家输液之后，他住过的13床现在已经住上了另外的病人，而隔壁的12床，也就是林小月曾经住过的病床，现在住着一个叫玲玲的女孩，20多岁，也是心脏病。不过玲玲生性活泼，只要不是心脏病特难受的时候，她总是有说有笑的，或者就将随身听的耳塞塞在耳朵里听歌曲。此刻他睡眼惺忪地靠在床头，一言不语，看见谭小颖走进来便说， 午睡的时候做一梦，哎，挺可怕的。 玲玲说，他说他梦见了一个女人走进了这个病房，这个女人站在床前对他说， 这是我的病床，你让给我好吗？ 玲玲感到奇怪，她睁大了眼睛想看清这个女人是谁，可是眼前有雾似的，怎么也看不清那个女人的面容。玲玲便往床边挪了挪，让出了床的一半给了这个女人。这个女人上了床，她睡在了玲玲的身边，玲玲的背靠着了她，她感到她的身体冰凉。玲玲害怕地说，你谁呀？那个女人不吭声。玲玲坐起来一看，睡在自己身边的是一个直挺挺的死人。玲玲被吓醒了，发现被单已经有一半因她梦中的挣扎掉在地上了。玲玲对谭小颖说， 这梦太恐怖了。哎，护士，我住的这个病床是不是刚刚死过人呢？ 护士谭小颖非常的震惊，因为她联想到了林小月的死。郑川在这儿住院的时候说，发现这床上睡着个女人，不过面对玲玲的询问，她还是坚决的摇头否认。幸好玲玲问的是不是刚死过病人，谭小颖的否认也没说假话。这个偶然事件让谭小颖陷入了迷惑。在这之前，尽管郑川对林小月的死越来越疑惑，并迫不得已地相信也许真的有灵魂存在，但是护士谭小颖却始终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为郑川不断收到林小月发来的邮件，护士谭小颖是这样解释的，她说一定是林小月死前委托她朋友做的这件事。一个人临死之前想起了早年珍贵的情感，想以这种方式延续她的存在，这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啊。然而这个新病人的梦 把护士谭小颖的解释给动摇了。他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迷惑，他的脸色一定也变了，不然在走廊上遇见小飞的时候，小飞不会问他身体是否不舒服啊。护士谭小颖走回了值班室，他靠在桌上发愣。这个时候正在值班的丁医生走进来，他关切地说：嗯，你怎么了？刚才在走廊上看见你走路像梦游似的。护士谭小颖这才发觉自己真的是失态了，她定了定神说：谢谢，没什么，我就是有点头晕。哎呀，哎，可能是感冒了。是吗？丁医生伸手在他的额上试了试体温。没有发烧，需不需要吃点药？这个时候，小飞和另外几个护士回到了值班室。小飞看见丁医生就说： 丁医生，什么时候吃你的喜糖呢？ 丁医生说：这话从何说起呀？小飞说： 昨天看见你和一个女孩子很亲热地坐在一家咖啡馆里，一定是热恋了吧？ 丁医生说：别瞎猜了，仅仅是朋友而已。说着他扭转了话题说：小颖病了，你们怎么不关心一下？ 趁着大家将注意力转向谭小颖，丁医生赶紧离开了。 小飞的快嘴快舌最让他招架不了了。临走的时候，丁医生还望了谭小颖一眼，那眼光充满了关切。 护士谭小颖的心里触电似的一动。 这个丁医生32岁，单身一人，这样的好处是他在医术上突飞猛进，去年就已经升为了副主任医生了。他肩宽腿长，很有男子气，经常有女孩来找他，那也是很自然的事。可是他总是宣称那是一般的朋友，还没有考虑结婚成家的事。谭小颖对丁医生的印象很好，他从来不和丁医生开玩笑。丁医生对谭小颖说话也总是彬彬有礼的。请你把21床的住院记录给我一下好吗？他说。可若是对另外的护士，他会说：哎，快点，把21床的住院记录给我拿来，那个死丫头动作快点啊。那他们之间的微妙的敬意是如何产生的呢？护士谭小颖找不到原因，直到有一天，丁医生给一个年轻的女病人检查身体的时候，谭小颖在旁边做助手。他看见年轻的女病人在丁医生的面前脱掉衣服的时候，他突然有了一种非常不快的感觉。从那一刻起，他才意识到他已经有点爱上丁医生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在丁医生的面前经常手足无措，只要不是工作的必须，他在他的身边总是一闪就溜开。终于有一次，丁医生约他晚上去酒吧坐一坐，他去了，可是不到一个小时，他便独自跑了出来。他觉得里面灯红酒绿，使他头晕。更受不了的是，这个丁医生很快的就将手放在他穿着裙子的腿上了，他怎么阻挡也没用。当时他们并排挤在酒吧的一个角落里，灯光幽暗。谭香莹有类似于被一个男人绑架的感觉，这不是那种含情脉脉、欲言又止的男女约会，这是一种本能欲望的裸露之地。谭香莹坚决地站起来说：我走了。也没有等对方回应，便头也不回地冲出了酒吧。 后来丁医生给他打电话说，说对不起，他说他那天喝了酒有点失控，请他理解。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，他们也不再有单独交往的机会。不过谭小颖对自己当时的断然离开却产生了疑问，毕竟这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，还有男女交往是不是都会这样啊？他为此旁敲侧击地询问过小飞，小飞说这看我高兴不高兴了。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并不能解决他的疑问，要命的是他感觉到丁医生仍然在关注着他。刚才自己的脸色不好，丁医生立即就注意到了，他担心他生了病，丁医生的询问甚至使他感动。晚上想到十二床那个叫玲玲的女孩做的梦，谭小颖困惑难解，不知怎么的她就想向丁医生咨询，以他的学识也许能给自己帮助。当然想到这么做的时候，他还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原因，他说不清楚为什么要那么做，他只觉得心里在发跳。和陆地交往的时候他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感觉，但他还是决定在电话上给他谈这事儿好一些。于是他拨通了丁医生家的电话。喂，啊，丁医生，打搅你了。他怯怯地对着话筒说，有一件事儿挺玄乎的，我想向您请教一下，可以吗？ 哦，什么事啊？ 丁医生的声音很热情，完全没有上次聚会不愉快留下的阴影。 别说请教啊，凡是能够帮你的，我一定尽力而为呀。 或是谭小颖一时语塞，这件扑朔迷离的事他不知从何讲起啊。 丁医生在电话那头奇怪地说，嗯，你怎么了？你在哪里呀？ 我在家呀。 丁医生在电话中笑了楼上楼下的通电话干什么？你下一层楼到我家里来讲不就行了吗？ 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张美华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长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一封封邮件，追忆往事，讲述隐私。它来自于地狱。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。 医院里，护士谭小颖一直在躲避丁医生的纠缠，可这次为了求助丁医生解决病人的心理问题，谭小颖只能硬着头皮敲响了丁医生家的门。 丁医生的家很宽敞，但是东西凌乱，这是单身男人居家的通病。护士谭小颖进屋后，本能地选择了单人沙发坐下来。她没有坐长沙发，也许是以前在酒吧和丁医生并排坐在一块儿留下的阴影吧。当然，她这一刻的选择并没有经过思维，可见哪怕是最轻微的创伤性的记忆，也是能够渗入人的行为中的。丁医生对他的到来很高兴，但显然有些意外。他在谭小颖的对面坐下，隔着一段距离听他谈是二床病人的梦给他带来的困惑。丁医生听他讲完之后说，哦，这样，这没有什么。病人进医院都会有一种死亡的恐惧的。十二床的病人做这种梦，只是他潜意识中的一种恐惧的流露啊。 可是，他怎么知道他住过的病床上死过一个女病人呢？ 这只是他的猜测呀。他不可能知道如你说的林小月死在这里的事啊。他只是动过一个念头，这个病床上死过人吧。那么这种一闪而过的念头也许会进入梦中的呀。 护士谭小颖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， 并且这个叫玲玲的病人做了这个梦，还有性的意识在里面呢。 丁医生说话的时候迎着谭小颖的眼光，谭小颖赶紧把眼光调开了。丁医生继续说， 据我观察，这个女孩子正在热恋，因为她的男朋友来看她的时候，有一次钻进了她的被窝，被护士查房的时候看见过。但是，最近几天，她的男朋友一次也没有来过医院，因此她就做了这个有人挤上床来的梦。 可是她梦见的是一个女人呢。而且睡下之后，他发现那是个冰冷的死人呢。护士谭小颖显然不敢苟同丁医生的这个分析。 梦是变形的呀，做梦的人肯定有性的需求，但是又得不到，所以梦见的对象是错位的。 本来护士谭小颖是带着恐惧与迷惑来咨询丁医生的，因为玲玲的梦说明林小月的灵魂在各处出没，他只是还没有给丁医生讲郑川遇到的事，他觉得这样讲了之后一切会更复杂。然而他没想到丁医生以性需求的解释来圆了这个离奇的梦。虽说对一个医生来说，从梦分析人的性是正常的事，但是谭小颖听来仍然觉得有点不自在。丁医生接着说，性是每一个健康人的正常需求，如果压抑了它，它就会以梦的形式反映出来，所以啊，满足性的需要对人的健康那是有好处的呀。 好了，我要走了。谭小颖打断了他的话， 你有点紧张啊。 丁医生望着他说， 我知道你对去年死在医院的林小月印象很深呢，所以在他住过的病房发生这种事使你胡思乱想啊。其实谁相信真的有灵魂这个东西呢？啊，放松一点，我给你倒点水。 丁医生没等谭小颖接受便进厨房倒水去了。谭小颖有点进退两难，她坐在沙发上，她慢慢地扫视了一遍这间房子，在衣帽架上突然看见了一件女人的内衣，她有点好奇，她刚刚走过去细看，丁医生已经端着两杯可乐出来了。 啊，那是我的一个女朋友的衣服。 丁医生发现谭小颖的观察，他大大方方地解释说， 他有时住在我这里。 哦，你们快结婚了吧？ 为什么要结婚呢？ 丁医生反问着，然后将一杯可乐递给了谭小颖。谭小颖感到口渴，他很快就喝光了。 其实女孩子用不着早早的就想着结婚， 丁医生坐下来说， 按照自己的愿望生活就行了，重要的是要快乐。 谭小颖无法呼应这种谈话，她脑子里想的还是林小月走进病房的样子， 但是他的思维很快就中断了。 他感到浑身燥热，他的脸颊开始发烫，他在沙发上动了动身子，他用手撑着额头。 你不舒服吗？到我的床上去躺一躺吧。 谭小颖没有回答，他面容绯红。丁医生扶起他的时候，他竟身不由己地跟着他走到床边去了。他躺在床上，意识模糊，只是感到欲望之火烧得他心里发慌。他转脸望着屋内，丁医生消失了，浴室里有哗哗的水声传来。这一刻忽然闪现的理性使他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，他挣扎着下了床，他跌跌撞撞地走到了门边，开门后走出去。 他走上楼，回到自己的家， 然后冲了个冷水澡。 他靠在床头迷糊了一会儿， 这样才慢慢的清醒过来。事情非常清楚，他喝的可乐里被下了什么药。丁医生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他捂着脸哭起来。本来他对丁医生是有好感的，可两次相处，这个丁医生把一切都毁了。这是个讲究效率的世界，丁医生在谭小颖的身上看到了性，他不愿意在性之外浪费时间，或者丁医生已经丧失了谈情说爱的能力，因为恋爱是世界上最迟缓、最没有效率的事。因而，人们用酒，用狂放的音乐，用迷离的灯光，用神秘的药物，来加快两性交往的进程。夜已经深了，护士谭小颖给小飞打了个电话，她闷得慌，她要和小飞聊聊。可是不巧，小飞正在值夜班，她说有一个病人要抢救，不能跟她说话。谭小颖放下了电话，正准备睡觉，突然响起了敲门声。是丁医生上楼来找她了吗？不会，他是个对一切无所谓的人，被追求的女孩稍有躲避，他就不再纠缠，因为他无心浪费时间。谁呀？ 是我呀，老秦呢？ 是守太平间的秦大爷。他来找我干什么呢？ 谭小颖开了门，秦大爷进门就说：“ 陆地，陆地把我养的猫给偷走了。” 谭小颖无比惊愕，他和陆地交往期间，陆地常到医院来，和院里的上上下下的人都搞熟了。陆地帮助护士推过病人，和清洁工聊天儿。有一次，他帮护士推死人到太平间的时候，还和秦大爷认识了。后来，陆地来医院等谭小颖下班的时候，无聊中便去秦大爷那儿喝酒。他说，守着太平间喝酒那真是刺激。没想到谭小颖和陆地断了来往之后，他还到医院里来乱窜。可是他偷秦大爷的猫干什么呢？秦大爷是个孤老头子，为了工作方便，就住在太平间的隔壁，平时和人很少有接触。他个子矮小，的双颊凹陷，沉默寡言。这个陆地不知怎么的和他交往上了。秦大爷说，他本来认为陆地是个好小伙子，今天晚上他来的时候天刚黑。秦大爷说，怎么着，你又来陪小颖护士了？他说，不是，我是来看你的。他还给秦大爷带来了一瓶酒，秦大爷便聊他喝酒。这个冷清的地方有人陪，让秦大爷真高兴。喝酒期间，外科病区送来了一个死人，陆地还和秦大爷一起到隔壁病房里安顿尸体。过后他们继续喝酒，可是陆地走了之后，秦大爷发现他喂养的猫不见了，并且放在屋里的猫笼子也不见了。他这才想起陆地喝酒的时候看见了那只白猫趴在门边，便说过想要这只猫的话。秦大爷不同意给他，没想到他趁秦大爷不注意，还是把这只猫给带走了。秦大爷说， 那个猫啊， 他陪我好几天了，他要这个猫干什么呀？ 谭小颖为陆地的行为感到非常的气恼，但也完全不相信陆地会这么做。他说，我明天去问问陆地，如果真的是他带走了猫，我一定让他给你送回来。 不过会不会是你猫自己跑丢了呢？ 秦大爷说不会，因为猫笼子也不见了，只能是陆地带走的。 秦大爷走了之后， 谭小颖关上了房门。他看到陆地的行为很蹊跷，不要说偷猫，就是跑到医院来和秦大爷喝酒，这就足以让人感到不可思议。这个时候，房子里有一种阴冷的气味，久久的不散，仿佛是秦大爷留在这儿的。谭小颖赶紧关了卧室，关上房门后，坐在床上发愣。他后悔和陆地的交往，这么一个怪人，简直让他在医院没有脸面。他拿起了电话，拨通了陆地的手机。喂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别在医院里来好不好啊？啊？我跟你说，你赶快把秦大爷的猫给他送回去，你简直都快变成一个鬼了你。陆地在电话上装疯卖傻的笑。 什么猫啊？我不知道。也许那猫是跑到停尸房的冰柜里去了吧。冻成冰猫了。 你胡说你。 谭小颖从来没有生过这么大的气。 我告诉你，你赶快把猫送回去，不然你就会变成鬼。 谭小颖放下电话，伤心地哭了一场。她的命怎么这么不好啊？认识了两个男人，有知识的，没知识的，都是坏蛋， 坏蛋。 他在心里骂着，变态狂。这一夜谭小颖睡得极不踏实，楼外稍微有动静就醒，他想找人说话，但是无人倾诉。他想起了林小月，这个好心和智慧的女人，去年住院的时候，她的病房成了她和谭小颖谈心的地方啊。可是现在他连这种偶然遇见的知己也没有了。已经半夜过后了，谭小颖望着天花板，毫无睡意。早晨，郑川洗漱完毕，便下楼去饭厅吃饭。女佣狗妈已经从乡下回来了，这使她的生活还是方便了不少。郑川在餐桌边坐下，牛奶、鸡蛋、稀饭，还有一种什么饼。狗妈乐呵呵地对他说，这是勺饼，是他从乡下带来的，让郑川尝一尝。郑川吃饭期间，狗妈上楼去收拾房间。他在郑川的房间里看见了不少输液瓶，下楼之后便问郑川怎么还在输液。郑川说是高血脂，输液洗洗血，算不上是什么病。狗妈看着郑川的脸半天不说话。郑川问他怎么了，他说，你呀印堂发暗，是不是中邪了呀？嗯，郑川摸了摸额头， 他虽然不太相信中邪之类的民间说法，但是额头发亮是要走好运的征兆，他是相信的。反之，印堂发暗总是不太好。狗妈是认真的人，她问郑川最近梦见过死人没有，去过殡仪馆参加过别人的丧礼没有，或者晚上走路是不是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，回头看有什么人也没有。郑川一一予以否认。狗妈说，你要小心为好，有时间呢就去慧灵寺烧烧香吧。正在这个时候，门铃响了。狗妈愣了一下，郑川说，开门，是给我输液的护士来了。护士谭小颖进屋招呼了狗妈一声，便向楼上走。郑川正要跟上楼，狗妈拉住他，在他的耳边说，输液的时候啊，把窗户开着啊，免得将医院的邪气带到屋里来啊。郑川觉得这个狗妈岂有此理，便狠狠地瞪了一眼，吓得他连连说，就当我没说这话，然后知趣地走开了。郑川上楼输上液之后，便闭目想着狗妈说她印堂发暗的话，这在民间传说中一直是遇鬼中邪的标志。狗妈在她的家做女佣好几年了，从来都说她的面相是大富大贵，她还以为她只会说恭维话呢，没想到真的发生邪事的时候，她一眼就看出来了。这两天那个面色惨白的女人一直让郑川难辨真假，因为他受惊晕倒之后，秘书高伟出来却什么也看不见。当时的坚信不是幻觉的依据是，他从办公室带来的梳子和镜子不翼而飞了。可是秘书高伟第二天打电话给他说，这两件东西又找到了，在书房写字桌的抽屉里。虽然在他的记忆中，这两件东西睡前是放在客厅茶几上的，可高伟回忆说，他睡前去过书房，不排除是他自己带进去的。人的记忆是件非常靠不住的东西，有时刚刚过去的东西，回忆起来却是那样的模糊。相反，有些已经被遗忘的很久以前的事，却突然一下子回忆得清清楚楚。这是人的大脑结构之谜。 恐怖小说《幽灵信箱》，作者于以健，演播艾宝良，责任编辑张美华，录音师张笑音。本书已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。